新春佳节。 2月2日至21日，这里有新春市集、民俗表演、购物满额，还有更多惊喜。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！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，八达岭奥莱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，87.6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，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在文学作品当中有很多描写冬天的文章，下面就让我们在一段诵读当中感受冬天的美。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卢梭的作品《瓦尔登湖》，其中有一篇《冬日瓦尔登湖》，下面就为大家分享其中的一段文字。平日里湖面水波荡漾，对一丝微风都很敏感，常常映现出闪光和倒影，但一到每年冬天，湖里冰凌结得很坚实，深达1英尺或者1英尺半，就算是最沉重的马车都能承受得住。也许大雪覆盖的跟冰凌一般深，你很难识别是在湖上还是在平地上。像周围群山中的土拨鼠，它闭着眼进入冬眠可以长达3个月或者3个月以上，站在大雪覆盖的平原上，好似在群山中的一块草场。我先要穿过1英尺深的雪地，接下来是1英尺厚的冰凌，在我的脚下开一个窗口，跪了下来喝水，俯瞰水下鱼儿们宁静的厅堂，那儿充满了柔和的光亮，好像透过一块磨砂玻璃窗照进去的，亮闪闪的细沙湖底赛过夏天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在这里常年水波不兴，始终是一片静谧，就像黄昏时琥珀色的天空，这倒是跟水中居民的冷静而又和顺的气质息息相通。天空在我们的脚下，也在我们的头上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你也想加入诵读小站，成为广播当中的一名诵读者，就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号来加入我们。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中国人保新服务，拜年欢喜过大年，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，直升机救援、道路救援、空地一体保驾护航。 这个春节有人保，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。人保直销车险。 400-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，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我轻轻地朝你口里说的 小班还是整天读跳高后再牵手嘛，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，想你的时候就只剩一头，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情歌，开场曲听到周杰伦甜甜的。07年这张牛仔很忙的专辑封面，周杰伦就像一个大男孩一样，穿着粉色衬衣，戴着牛仔帽，为我们带来乡村民谣的那种摩登范儿。而这样的旋律还出现在梁咏琪的专辑当中，他的声音就像新鲜水果，中意他。 幸福在挣扎，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重要。 电话，嘎啦嘀啦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护照，换上一个家，为他生一个胖娃娃。 喜欢梁咏琪，更喜欢把她的声音分享给你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是听着她的歌慢慢长大，找到身边的另一半。所以在这之后，一个人的心事就变成了两个人的浪漫。而在这段特别的日子里面，心里面的幸福会更加让我们感到在冬天的一份温暖。特别的爱，给特别的你。 没有承诺，却被你抓得更紧。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。

坚持着用了青城山上好的绿茶茶青。 是的， 我们知道茉莉花茶一定是要有好茶青，然后呢用的是广西 横 线的 茉莉花。 茉莉花相隔1500公里聚到一起不容易啊。 是的，是的， 每年开春有茶青，到了七八月份采着茉莉花，然后再通过传统工艺。 对， 哎，我们茉莉花不是说拿机器或者怎么样，传统工艺把它经过9次印熏。 是的，是的， 对，有人叫酒印，有人叫酒熏，对吧？ 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做出来呢。 一斤茶配一斤花，经过3天3夜的反复折腾， 对， 哎，让那个花的味儿融到茶里面去， 是是是， 对吧？然后好不容易融完了之后，你把花又倒了， 对，是浪费，筛出来，对， 对，筛出来 没用了嘛、嗯？ 再如此反复一遍，用新鲜花，一共要经过9次的这样的印制， 是的， 才能得到今天上好的茉莉花茶。 嗯 啊，小谭也不是外人了，跟我们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了，所以特别给大家再次奉献出来。因为前一段确实断货了， 对对对，因为很多朋友就是来电话也反映说，哎，好多没买到的， 所以今天紧急的给大家啊，就备出了这么些吧。 对、啊、我们，但是真不容易，跟那个预定商，我们打了好多电话，然后才准备出来这一批。嗯， 所以你看，你们这一斤酒印的卖多少钱？ 800多。 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499拿第一斤。第一斤还是两盒，半斤一盒、 嗯、是的， 配礼袋， 是的， 一盒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份小的伴手礼， 是的， 两盒可就是一份重礼了，800多块钱一斤呢、嗯、 对 不 对，一份好茶，茉莉花茶、 嗯、 但是今天不是一斤，不是两斤，今天是足量，让大家拿3斤6盒带走，这是我们特别和青城山和小谭这边做的活动， 是 特别的一个优惠， 是， 所以您今天499拿走的是3斤6盒3礼袋6提， 对 啊，对吧、 嗯、 啊，给大家带走这么一个组合，499给大家免费送到家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打电话免费送到家，验货满意再付款。这个茶真真正正代表了四川青城山的好茶的一个品质， 没错没错，我们是双地标产品， 对、 绿茶是青城山的茶、然后花是 横线，广西 横 线的花， 广西横线的花， 有兴趣去查查、这些都 是 出真正好花好茶的地 方，是的是的，我们是从源头就保证了这个安全、天然 青城山好的绿茶带来、再加上横线的好的茉莉花，真的一斤茶要配9斤花， 是， 之后呢您会看到青城山的上面会留一点点的茉莉花的花朵， 对，完整的花朵，因为现在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，大家不仅仅是品这个茶、还有一个观赏这个茶， 对，你看茶汤上面飘着一层茉莉花，金黄色的茶汤，然后底下是这漂亮的叶底，这个时候您才能享受一杯好的茉莉花茶，您给品品啊，没问题，今天等于是6盒3提499，一共是3斤啊，给大家一个特别活动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还能再给大家准备点， 真没有了，这一批都是给大家争取到的， 真没有了， 对对对， 反正我们今天这期我们直播可以保证吧？ 这个没问题。 对，我们只保证今天接下来的这直播时间，其实现在也就那么几十秒了， 对 吧？只保证直播时间当中大家还能拿到，过了直播时段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能拿到我们今天499拿走3斤茉莉花的机会，真真正正的好茶。感谢小谭，千里迢迢从青城山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茶，奉献给所有北京的消费者。今天499，大家拿走3斤6盒3提酒印的茉莉花，喜欢的朋友打电话就可以了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府，验货满意再付款，400-015-5151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，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，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。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，驾车路畅通，车险有人保，开心过大年。 人保直销车险， 400-123456-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，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